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贾跃井然播音，方小鹏编辑，李亚梅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八六。 三月里，平安车险送好礼，别客气，快打电话来领取。 三到五月，到期未投保私家车。